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最近经常听到叫我哋唔好去人多嘅地方，疫情期间人多聚集增加感染风险，要去就去一啲偏远嘅地方啦，少啲人。何谓偏远的地方？个个都会去嘅就系偏远的地方，所以最近你见到越偏远嘅地方越多人聚集。既然咁远都撞到，真系有缘分，影翻张相啦。咁啱仲有枫叶睇，除低口罩烧住嚟影。咁你影呢张相嘅时候，仲记唔记得我哋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呢句说话咧？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呢度有晨光第一线啦吓。今日咧天气啊都系冻少少，依家气温14度啊，相对湿度咧33%啊，73%啊吓，睇下股票市场会唔会都系吹冷风啊吓。 好啊， 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Hello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啊！喂，今日睇下市况先啊。琴日咧，嘅港股咧就麻麻地啊，要跌啊，跌182点啦。科网股啊，哦，当灾，直情报章系咁形容。不过今日应该咧就会睇翻好少少，因为隔晚美股咧都算做好啦，三大指数都有得升。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我谂都系好似之前都早两日佢都系讲啦，咁其实暂时嚟讲都系维持翻咧，就一个系即系呢个高位度徘徊啦，就基本上咧就因为今年咧其实都应该去到呢个埋单计数嘅时间噶啦嘛，咁所以指数计嘅话咧，其实都唔希望有咩突破住噶啦，咁但系就亦都我哋亦都唔担心话即系跌得好劲嘅，咁即系最主要其实嗰个系经济复苏嗰个系即系憧憬啊或者概念方面咧，其实出年都系一个主题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啲股份方面咧，去到比較低少少水平嘅話咧，都有啲趁低吸納喺度。咁但係就整體嚟講嘅話，就欠缺方向咯，同埋欠缺動力咯。 嗯，咁啊，但係新股市場咧依然暢旺嚇。咁啊，琴日大家收唔收到短信，抽唔抽到啊？這個月亮咧， 藍月亮 唔係紅色，唔係黃色，係藍色、 啊。係啊，所以想問下 Kenny 啦，即係呢個藍月亮咧，咁啊有講到，如果每手即係你抽到啦，就可以賺到超過1000蚊。咁啊，你覺得呢個係應該即日賣咗佢，賺咗穩賺去飲杯茶啊？定抑或是都仲可以揸多陣嘅？ 可以食餐飯嘅、啊，一杯茶都唔會1000蚊嘅。 請大家飲杯茶啊！ 好嘢。 其实琴晚暗盘价咧都几好啊，可能近排啲新股嘅气氛方面咧都系好啦吓，咁同埋呢几只其实都系大嘅啦，譬如京东健康啊，普普马达又唔系话好大，都唔细啊，不过就咁、但系就都即系我哋之前都分析过啦，嘅业务都比较独特啦，所以吸引力都高嘅。咁啊，蓝月亮更加就系即系因为呢几只股嚟讲嘅话咧，大家都系之前睇得比较重点睇啦，因为始终经过呢个农夫山泉水之后嘅话咧。大家都會覺得呢啲內需品牌啊，有一個品牌價值嘅股份方面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喺度嘛。咁事實上其實睇翻藍月亮咧，佢係內地方面最大嘅呢個係洗手液啊，同埋洗衣液嘅呢個係生產商，個品牌個 market share 咧，市場佔率亦都係最大嘅。咁、那個毛利率方面都好高咯。咁所以變咗呢啲股份方面咧，應該都係又係好快速地納入咧啲。指数里面嘅股份嚟噶啦， 系咁就你睇翻，唔好咁快走字喎，咁系咪啊？即系你而家睇翻京东健康个股价，好似哇，如果连续揸到三四日嘅话咧，个盈利都倍增噶，咁样系咪啊 ，Kenny？ 我觉得真系可以揸耐少少，因为其实都系除咗话呢个指数指数首先呢个好重要啦，因为咧如果基本上就纳入好多指数里面嘅话咧，好多 index 分啊或者被动基金方面咧都要追货啊嘛。咁同埋头先讲啦，佢系一个即系洗衣液啊，同埋呢个系即系洗手液嘅一个内地最大品牌嘛，咁如果你而家其實主題方面咧，都係追蹤內地一個係消費啊內需市場嘅， 咁如果追踪呢一个主题嗰啲机构性投资者或基金嘅话咧，各大产品嘅龙头品牌咧，可能都会摆入你个 portfolio 里边噶嘛。咁、你所以呢个板块嘅话咧，一定会摆埋蓝月亮落去咯。咁、所以变咗形成咗好多嘅机构性投资者都会去买入呢个股份咯。 系，首先你要抽到先啦， 系啊，恭喜你啦， 系啦，恭喜你啦， 新股啊继续有嘅。 反而咧就抽到当然都唔使烦啦，抽到就有得赚啦。反而调翻转，好多朋友琴日都会问就系一样嘢，就话。我抽唔到喎，究竟咧好唔好？依個係今日即係追好咧，有好似京東嘅，就算係抽唔到嘅，但係你第一天買，其實買完之後都仲有得執嘅喎。咁所以變咗反而對投資者會係想分析依樣嘢多啲咯。 咁你覺得點啊 ，Kenny？ 嗱，我就覺得咧，其實暗盤價琴日好似應該都升到成五成樓上嘅。咁我覺得咧就五成嘅話咧，其實又係貴咗啲嘅，講真心，即係比我想象中咧就係肉赤嘅。咁如果我覺得有機會咧真係得兩三四成度嘅升幅嘅話咧，如果冇貨嘅，不妨都可以買啲嚟作一個係即係中段少少嘅投資咯。太過高咧又無謂啦，就 係因為之前出藍月亮嘅時候，都有啲網民都話：哇，定價過高喎、咁樣咁啊，哇，抽唔抽好咁？但係依家就出嚟嘅結果都有啲微利啦，咁啊可以根據咧即係 Kenny 頭先提議嘅一啲投資方法咧做參考嘅。咁啊新股市場啊繼續有啦，咁啊 Kitty 終於輪動到你關你事嘅啊，關於醫學美容啊。 嗱，我澄清，我都冇乜做医学美容嘅。 唔系，我知道你冇啊， 但 系 我要留意咯，都 要留意啊嘛， 即 系啲靓女通常都想自己啊，点样可以靓啲咧？咁样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帮助。 同埋而家医学美容咧，都唔系净系话一啲微创手术啦，其实有啲叫做先进啲嘅机咧，都纳入叫做医学美容啦。如果系咁咧，咁我有做嘅。 系烧脂嗰啲啊，即系烧脂嗰啲机，即系 burn fat 嗰啲。 咩机？我再同你讲啦。 知道。 讲下个股先，呢个股咧叫做瑞丽医美。咁啊，当然即系听佢名字就知道佢系做呢个医学美容啦。寻日起咧就开始招股啦，话到咧首日已经超购超过12倍咁多。咁其实呢一个系咪 Kenny 又可以留意一下咧？ 咁其實醫學美容咧就而家都好普及嘅，又唔係話即係做醫學美容就好特別咁樣，因為就係因為個普及啦，所以就其實呢個行業方面咧，我覺得睇好嘅，因為你睇翻咧香港方面咧有一隻即係大家想熟悉嘅啦嚇，即係醫治醫療啦 ，Doctor Reborn 都係醫學美容嘅一個代表啦。咁你見到佢哋嘅毛利率咧，平均都有成30% 嘅。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疫症期間方面咧，即係雖然大家都唔出得街啊，或者有時去唔到美容院啦。咁但係一開返嘅一日去得嘅話呢、其實你見到佢哋個銷售呢就即刻反彈返嘅。咁我諗就都唔單止女士其實而家男士都愛靚啊。就算經濟唔好啊，或者有時有啲睇法咧，過往就話喂經濟唔好，其實可能啲人咧就更加要扮靚啲添。 係啊， 即係如果尤其是咧嗰個係就業市場唔好嘅，喂我都想自己外表突出啲啦，咁跟住咧揾份工都容易啲，或者醒目啲嘅話咧，老細都升你職多啲先啦。咁所以變咗可能有呢個需求喺度係唔出奇嘅。咁變咗呢樣嘢咧係一個。穩定地增長嘅行業就反而唔係咁受經濟周期因素所影響咯。 咁反而就呢個行業我睇得好啲、我都覺得係，即係有陣時過紅隧嘅時候都見到，哇！舊時咧都係啲靚女做嗰啲大 poster 啊 嘛，依家唔係又成日都六嚿腹肌咁樣咧。 係啊，咁、我自己可以考慮一下喎，即係呢一個對沖下啊嘛，即係使咁多錢喺醫學美容上面，咁啊睇下佢會唔會賺，幫我賺翻少少。 係啦、可以睇睇啊。 而家你見到好多醫學美容集團咧，其實佢哋有啲上市。公司咧，佢哋而家標榜都唔係淨係好似好傳統以前醫學美容係咪整容咧？就其實就唔係，就可能都會標賣一個大健康嘅概念咯，即係由呢個內而外咁樣係靚出嚟噶嘛。 哇 ，Kenny 好有研究喎、 啊、，Kenny 咁靚仔，梗係啦，係咪先？即係叱咤股壇咁多年。喂，但係Kenny 啊，問埋呢一個啦，咁內地方面都有政策，舊時咧就家電下鄉，咁啊依家汽車下鄉啊嚇，咁睇到長氣啊、東風啊嗰啲都係受惠股。咁啊，琴日只吉利汽车都有得升上去啦，咁啊睇嚟汽车股年尾嘅时候都可以跑翻转，有冇啲咁嘅机会咧？ 吉利我就不嬲都睇好嘅，因为我觉得咧吉利方面咧就第一首先佢本身咧传统车嗰时都系做得好啦，因为佢哋嗰个产品嘅质素啊，同埋嗰个系价位方面啦都系比较高啲，所以你见到佢哋就相较传统嘅国产车嚟讲嘅话咧。其實係毛利率都叫好啲嘅，咁第二最緊要就係嚟緊有一個電動車嘅概念啦，同埋呢個 無人駕駛系統嘅概念啦。咁、基本上你睇翻比亞迪就知道啦，即係當然你唔可以直接咁快同比亞迪比啦。咁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內地咧去到依個係未來嗰幾年咧，嗰、那個電動車個產能要大幅提升，應付國家嘅目標啊嘛。咁所以變咗依個板塊就絕對係睇好嘅。咁比亞迪係人都知好啦，咁但係就。另一隻如果你想追一啲未係真係升上嚟或者估值未係咁高嘅話呢，我都會覺得吉利係有機會做一個黑馬囉。 咁炒股民呢可以部署下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經過啦。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早上时间8:19，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73%。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喺电话旁边仲有小白。 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早晨啊。 早啊。 哎呀，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啊，有一条嘅数学题咧，即系百思不得其解，系咩咧？ 我走先。 放心， 我都冇乜信心， 唔系真系计数嘅，大家放心。 你知唔知我对数字咧，其实系好迟钝嘅？ 点解咧？ 我有阵时见到多过四个，即系一二三四啊，去到第五咧，我数唔到嘅。 哦， 因为我望见数字，我就有啲头晕啊，我晕啦咁。 咁几多个零数唔数到 啊？咁你经常头晕， 零字系特别敏感啦，系咪？ 啊，你好多时头晕，你身家丰厚，一望到自己嘅财富就已经头晕。 有啊， 不过咧，今日讲呢一个嘅叫做方程式咧，即系一个就大家都成日听嘅，爱情系咪就系等于幸福加呢个肥胖？就是等于这个爱情呢？ 哦，这个即是老土啊，白元豪这个题目。 是啊，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是。 这个是一个 equation 啊，这个肯定了的嘛。 肯定了添啊。 所以你听过什么叫做幸福肥啊？ 我有听过。 你幸福咪肥咯。所以肥是幸福的代表咯。 是啦、啊、我哋初头呢大家好容易就会咁样諗，就係、是、幸福、加埋呢个肥胖就係等于一个好嘅爱情啦。好啦、啊、外国呢都有好多嘅有关肥胖嘅研究㗎。佢哋就真係將肥胖同埋幸福又將愛情幾樣嘢呢撈埋一齊。 所以我唔明啲，所以我唔明啲女士點解要減肥 㗎。 減肥即係減福呀、啊。減咗啲幸福啊嘛， 係喎、哦嗯， 但係肥咧，我男朋友要嫌棄我、哦，咁我又冇咗啲愛情，咁我應該肥定係瘦咧？ 呢個第二樣嘢嚟嘅喎， 講埋你嗰個先啊。 好啦，嗱，講咗我嗰個先。嗱、肥胖係咪即係叫做一定係可以代表咗你幸福咧？咁樣好啦，嗱，外國有啲研究嘅，佢哋就話到的而且確咧，見到大部分人無論係單純只係拍拖。又或者是结咗婚之后啊，佢哋嗰个嘅体型的而且确咧系会有几大改变嘅、不论系男定系女、好啦，咁佢哋即系代表啊，可能一个人原本由单身跳到去一个有爱情嘅阶段，咁啊，梗系点解会肥呢？食得好嘛，系咪先？咁你两个人拍拖有咩做啊？ 未必 就系做运动 咧，未必就系食得好嘅。做咩运动啊？行山啊？ 行山，梗系行山啦。 未必就系食得好嘅。可能是食得多，因为你食得好好好难讲噶嘛，即系如果你两个系、你两个嘅生活嘅水平，即系唔好意思都要咁讲、可能唔系咁高嘅时候咧，都未必会食得肥咗噶嘛，但系个份量同埋个次数必定系多咗嘅， 因为活动之一啊就 系 约食嘢咯， 去边度啊？食嘢先啦，一定系咁样噶嘛， 睇戏做咩？除咗睇戏之外做咩？ 食嘢啦，成日都食嘢，咁、食下食下咪肥咗咯。 系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啦、好啦，嗱，美国方面佢有个研究，佢哋就话到啦，当夫妇啊，即系或者情侣，佢哋之间如果经常嗌交，即系佢哋嗰个叫做幸福指数可能降低咗啦。嗱、每小时咧消耗嘅卡路里原来系会变少嘅、哦。 咩啊？ 系啦，嗱，听我讲埋先。嗱，每小时消耗卡路里变少，原因咧就系因为当佢哋嗌交嘅时候咧，原来身体入边咧就唔会有太多嘢，净系个人好嬲，好嬲，好嬲，咁就唔会有太多嘢喐动。咁啊，令到体内边佢哋好 details 嘅，讲到就系嗰啲胰岛素同埋三酸甘油脂嘅浓度咧。亦都會較高。嗱，換言之嚟講咧，即係原來佢哋發現一對情侶，當佢哋經常嗌交嘅時候咧，反而會令到佢哋變肥。 哦， 經常嗌交就 經常嗌交會令到佢哋變肥。 咁如果經常打交， 就應該會瘦嘅，始終都係喐動嚟噶嘛。 要叫佢哋再做研究啦。 唔係經常打交就要報警啦。 係啊，咁你又啱。 要揾社署去協助啦。 係啦， 武術上嘅切磋咧。 就唔應該嘅， 係啊， 唔應該嘅，唔應該牽涉到暴力嘅， 冇錯啦。好啦，嗱，美國方面係咁啦，輪到英國啦。嗱，英國方面咧話到啦，嗱，有40%嘅女性咧拍拖之後咧都有肥胖嘅傾向㗎。 咁啊，英國嗰啲醫學會咧亦都話到啦，好啦，除咗係女性變肥之外咧，同一時間男性都會變肥，即係話其實原來美國同埋英國咧，佢哋都有少少嘅分別嘅。 我有少少想有個問號啊，呢度嘅嗱，唔係話我偏見啊，亦都唔係一個歧視啊。咁喺相對嚟講咧，喺外國嘅社會，其實佢哋身體快半。都是經常見到的， 即是普遍一點是吧，你覺得 不一定是跟戀愛有關係的。 是啦，不過他們就是針對一些 couple 啦，一些情侶呢，在做研究的時候也都已經知道了他們的飲食習慣，是因為他們就是說當你拍拖之後那個的改變的。是啦，那就經常說拍拖或者結婚之後那個改變， 即是原本是勁，現在更勁。 沒錯啦，原本勁或者現在變成更勁，或者原本不是很勁現在變成勁這樣啦。好啦，那他們都說到，好啦，如果真係經常都發現咗一個就係愛情係咪等於幸福加埋肥胖呢一個方程式係咪可以印證到係真嘅呢，佢哋又將呢一個方程式呢轉咗做第二種嘅問號，就係話到啦，如果你同你嘅另外一半都係經常一齊做運動，個效果又點呢？佢哋又真係揾咗好多對嘅情侶出嚟呢度試下喇。你哋話拍拖成日都係一齊食嘢啦，睇嘢又食嘢呀，總之乜嘢都係食啦，無論食得精定係食得多都係食嘅， 即係兩個都係運動宅， 冇錯， 經常運動嘅， 係啦，如果兩個運動員走埋一齊咁就點啦。我哋香港其實都見唔少呢一類嘅例子，我哋香港好多精英運動員其實最後都結埋婚生埋仔咁樣啦，係咪先？ 我估係冇變化，因為呢唔会因为拍拖就中意咗做运动嘅。如果你拍拖都一齐做运动，你本身都做好多运动噶啦，所以应该系 keep 住嗰个 level， 啱唔啱啊？ 唔系，我如果根据阿白元浩讲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咧，我估应该都系肥咗嘅， 都系肥咗， 唔会瘦咗，亦都唔会一样。 如果两个好热爱运动嘅人，佢哋拍拖， 系 佢哋经过研究之后咧，就话到佢哋两个嘅身形会一齐好 fit， 更加 fit 吓。咁普通嘅呢个研究，等我哋两个仲谂其他角度去演绎，系咯。 个原因系啲咩咧？就系因为佢哋真系经常会做运动，本身已经系自己嘅习惯啦。而佢哋将呢个习惯咧，可以同自己嘅另外一半去到 share 分享嘅时候咧，佢哋发现原来有一个咧好微妙嘅化学作用。呢个化学作用就系咧，当佢哋两个人一齐做运动咧，除咗系有一种较劲嘅心之外，仲有一种支持嘅心。因为两个人都热爱运动啊嘛，唔系嗰啲喂我跑够啦，我哋不如食串鱼蛋啦，唔系嗰只嚟嘅。系跑平时可能跑十公里，都会同你讲，其实我哋可以再跑多五公里嘅、哦。跑完之后，又另外一个同你讲，喂，我攰咯、哦，唔系咧，你试下再嚟多两公里啊咁样。因为大家都系同一种嘅人咧，咁变咗佢哋对于运动嗰个热诚咧，系大家想象唔到。 咁即系话，首先咧，如果真系幸福肥啊呢一样嘢，应该系只系存活喺两个都唔做运动嘅人身上边。 冇错啦，得出呢个结论就系两个幸福肥嘅人咧，即系两个人，如果系大家都好中意食嘅，唔系中意做运动嘅话咧，佢哋就可以用到呢条方程式啦，即系肥胖。 咁一个做运动，一个唔做运动，系边个影响边个咧？ 一个唔做运动咧？就多数都是一起肥的啦、 哦、 因为会迁就嘛，你很难就是说不如我们一起做运动啊，另外一个就很辛苦啊，那你爱他你锡他，你见到他这么辛苦于心何忍呢， 那会不会调转影响他就是啊你这么喜欢做运动啊，虽然我不动，我为了爱你我陪你做运动， 即是见到你这么 fit， 我都不忍心继续吃啦。咁 通常这些例子呢就是十个可能有一个，但是绝对就不是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想见到对方开心，你见到做运动嘅时候苦口即系揦口晒块面咁样，你都 不过咧，即系如果一个做运动，一个唔做运动咧，我好悲观咁讲啊，散紧嘅，通常都 我认同， 有乜嘢调查都唔系， 中肯，好，唔该晒小白， 唔该晒小白。 窗外白莲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宁罕有你，却在单重合作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Again and again, 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 You're young.

纪录成军两年嘅歌曲。MV 入边剪辑咗好多佢哋呢两年一路走来嘅花絮，有喊嘅，有笑嘅，有台上嘅佢哋，亦都有台下支持佢哋嘅镜粉。从不止我一个。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p i n k o Ariel， 监制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两级，嚟到第九位。Mirror。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呢 ,Kitty 请嚟朋友有佛许廷铿。 Hello,Hello, Kitty, 你好。 早晨啊。早晨。咁啊阿佛就出咗隻碟啦。今次呢我觉得係好靓，即係我未收到你嘅实体碟之前呢，我睇你自己喺社交平台 post 嘅相呢已经觉得喂张张都好靓喎，直头真係如果係一个女人嘅话呢就係、是、一本写真集嚟嘅我觉得。咁虽然呢而家揸喺手呢我都觉得係一本好似写真集咁啦。係、嗯、老实讲我觉得係影得你特别靓仔嘅今次。有冇做過啲咩手腳咧嚇？ 呢、這個咧其實我係絕少 retouch 嘅，其實比可能比我之前啲碟甚至再少啲去執相嘅嘢。因為今隻碟其實就係叫 negative 啦，咁亦都係講關於點樣去擁抱負面呢一樣嘢。 嗯嗯嗯。 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就其實喺畫面上面或者喺一啲成隻碟嘅概念上面，其實我都係由相開始都已經去做緊呢一樣嘢。 嗯。 我其實好私心地揀咗呢一張做我嘅 cover， 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呢一隻眼神係有堅定得嚟，其實係有某種無力感嘅。 即係我而家望住咧，有少少想拯救你嘅感覺，起翻出嚟啦，咁拉一拉翻你上嚟嘅感覺。 其實 zoom 歪咗係一條小妹香裙， 擱淺咗。 呢隻碟嘅中心思想就係講緊壞事其實係有機會變好事， 嗯， 好事亦都有機會當你唔留神嘅時候會變成一啲壞事。咁、 嗯、 所以其實喺我嘅心態上面係冇絕對嘅好同埋壞。我相信唔係淨係我咁諗嘅，即係我開心嘅有啲樂迷同我講話呢隻碟出咗之後，覺得許廷鏗第十一隻碟係有一種走向人群，即係變成咗唔係淨係講自己想講嘅嘢，而係嗰一啲題材，當然有好多好自己嘅部分，但係其實變成咗係其他人都可以感受到，因為講緊嘅嘢其實係好 generic。咁我諗我都係呢半年先開始去真係探視一下自己嘅內心多啲啦。 呢、這個正正係我想問嘅，即係我呢一隻碟咧，即係成個 idea 咧，我覺得其實都幾成熟嘅，即係或者係好認真咁樣去探討緊一啲直頭係人生嘅哲理、 嗯， 因為一啲裡面包含咗情緒啦，情緒之後你點樣去處理啦，點樣將一啲好似負面嘅變成好嘅嘢啦，即係我覺得你係咪喺呢段時間經歷咗啲乜嘢，令到你好似啊？開咗竅啊，或者對於成個人啊，或者對於你自己一路做人嘅方法啊、睇法啊，都好似有啲新嘅領悟咁樣咧。 絕對係有啦，同生活係有關 嘅。 即係我相信唔知係我呢隻碟所有創作嘅人、作曲、填詞、編曲、監製，其實全部人因為生活有改變，所以令到佢哋想寫嘅嘢嘅力度會唔同咗。亦都大家反而調翻轉嘅方向一致咗，因為大家經歷嘅嘢好似可能真係因為疫症，大家留守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可能本身你會成日一啲好需要以為一定要去做嘅嘢，其實當逼你唔做嘅時候咧、其實你發現係咪真係咁必要咧？ 真係可以唔做 係啦。一啲朋友原來係以前係因為要見所以會見，而唔係想見先去見。我自己嚟講呢段時間咧，多咗好多係咩咧？係自己同自己傾偈嘅時間。 係， 因為平時可能有兩份工啦，咁跟住之後亦都中意同朋友玩啦。 嗯。 咁去到將個 schedule 塞到密密麻麻嘅時候，其實發現 每日去同自己去重温翻嗰日做过嘅嘢，或者嗰日谂紧嘅嘢，其实发现系比较少。 系。 咁一直以嚟覺得相安無事冇問題嘅， 因為所有嘢都填滿咗啦嘛，咁做完咁搞掂咪瞓覺咯，第二日啦。 仲覺得深刻，好似比其他人充實，好似係叻仔啲咁樣，我用盡多啲時間，但係原來休息係真係為咗行更加遠嘅路。 嗯， 近排我上咗一個節目嘅，就係我去做一個唱歌比賽評判。咁我以前就係調翻轉啦，我就喺個 參加比賽 嘅身位啦。咁我突然間我唔知點解我係睇到一個位，我係直頭我覺得自己我想參賽，我覺得我團火不嬲喺度嘅。但係當然啦，衰啲咁講，而家做緊歌手界國和青啦，即係覺得唔好陷自己於不義啦咁樣。但係原來喺當我見到佢哋為一個演出好。全程投入呢個世界，嗰個禮拜就淨係我做呢一樣嘢，即係我唔做其他嘢啦。而有一種咁嘅奢侈去投入，其實原來投入都係一種奢侈嚟，即係有一件事俾你期待，其實都係近年我覺得難得嘅事情。唔係話你即係所謂做節目會還假所嘢，我發現我自己都有，即係曾經都會去過一個位。 其實好明白的那種感覺呢，不是說你一路做的時候你不認真，即不是說你一路做的時候盤皮，即是那個所謂的還牙，即你都會覺得你有用心做的，但是你開始好像忘記了為什麼要這樣做，即你會覺得完成了，那 OK 啦，我都有用心完成啊。 最得意的位置就是呢，沒人會說你的。是你自己话自己嘅啫，即系冇人觉得有问题，可能咁做 OK 啊， 系咁噶啦， 你咁样唱 OK 啊，冇问题啊。但系就系去到有一刻，系自己都觉得自己系咪喺一个啱嘅 position 去做紧呢件事咧？突然间会有呢啲反思，我觉得今年系多嘅。 啱啱听完你嘅一番尽诉心中情之后，都 feel 到其实许廷铿喺呢过去嘅一年半载，即系谂咗好多嘢。真系嘅，有啲人就话你睇人哋嘅时候，即系你点样去判断啊，或者你点样 comment 咧，其实系反映紧你自己嘅内心咯。即系你睇人嘅时候，其实就好似一面镜咁样，你都系睇翻你自己，即系你会有好多 reflection 喺度。 Exactly， 其中嘅一只歌就系、叫做方啦，就系、是、心方嘅方，树心边嗰个。 嗰只我好中意，因为嗰个 message 我觉得系，其实好多 artist 或者做一啲表演者嘅时候，一定会有呢种感觉 嘅。系，因为讲紧嘅就系其实我自己好得意嘅，我系每一朝照镜嘅时候都会做一样嘢嘅，我会望一望我自己当日嘅状态。 系， 即系嗰种状态唔系话有冇暗疮啊，或者个身形点啊， 肿咗 系啦，而系我想去睇下嗰一日。当我带住呢一个自己出去嘅时候，人哋会点睇？咁好似你所讲啦，作为幕前其实更加显然而见，就系因为我哋一定会系俾人评头品足嘅，即系好多时候都会好赤裸嘅。其实要接受人哋嘅掌声嘅时候，你同一时间都要接受人哋嘅批判。 不过呢一个真系讲就容易啦，即系 一世嘅课题， 一世嘅课题。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听嘅时候，我都有将嗰个古仔套翻落自己度。即系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啊，即系唔系话净系幕前啦。你望唔幕前，你都惊啊！你老细点睇你啊？你朋友点睇你啊？你男朋友点睇你啊？咁但系我觉得系慢慢即系随年渐长咧，系会有好嘅。咁我希望即系大家都 get 到你个 message 咯。 即係好多可以講得好白，我都唔介意講。就一直以嚟，好多人好期待許廷鏗啊，快啲即係上到咩一線，快啲即係新一代嗰啲 天王 啊。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可能原來一直以嚟冇 tap into 嘅呢個部分，就係棘住咗自己嘅一樣嘢。 嗯， 即係而家先講，因為開始知道開始有個認知開始過緊呢一個階段，所以先發現就係、原來係因為有啲嘢原來人哋感受到嘅，即係你俾緊幾多嘢出嚟，你願意去分享幾多咯。咁、當然可能有啲人其實每日營營役役嘅時候，其實真係哇，你講到啲 topic 咁樣，我未必好想接收喎，或者 好 heavy 喎， 但係其實冇嘅，去到最尾係睇你自己想唔想去面對，因為呢樣嘢對嚟講好實在，咁我想用一個好實在嘅分享方法，灌注咗落呢隻碟度，與其去講大道理，不如用聽啦。 好多謝許廷鏗嘅分享，我哋一齊加油。 有伴侣会恐惧，愿你开心到累。 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静地进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左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惊魂，肚饿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那样怕醉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 多谢许廷铿，希望佢嘅作品咧能够喺呢个早上带俾你一股正能量。听过有佢嘅歌曲《风》。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O， 大家网购嘅一个情况、哦，中哥 Kitty， 琴日咧消委会出咗一个报告咧，话有五间嘅呢个网上嘅购物平台啦，其中一间咧就都几礼计吓，落单26日之后咧先送货，咁咧。送嚟嗰啲水果咧，已經係腐爛咗噶啦，咁、一半嘅雞蛋亦都係爛嘅，咁即係凍肉咧已經完全解凍。 喂，咁你咪係咪作為 廿幾日咩都解咗啦？ 張傑彤，你作為一個廚師，如果你想買啲凍肉翻嚟，佢幫你解咗凍，你係咪應該開心？ 好貼心係嘛？但係臭嘅咁， 唔使你辛苦。 喂，唔好26日啦，短啦，就係26年啊嘛。啲提子都變成葡萄酒啦。 唔係啲火腿都變咗 ham 啊，係嘛？即係變咗風乾火腿啊。 火腿啊！ 你食咗你就 ham 啊，你人 ham 咗 啊。咁啊，即係呢啲我哋梗係調笑啦，但係認真講兩句先。咁啊，消委会咧就测试咗五间嘅网上嘅超市购物咧，就发现啊咁多个嘅平台咧送货时间同埋咧质素咧都好参差，错漏百出啊！当中咧啊唔好讲名啦，最迟咧要落单咧26日咧先送货。 但系所谓嘅落单送货日子咧，其实佢系会同你讲噶嘛？ 系 咯。 即係譬如話，佢最快都要可能要係下個禮拜四咁樣，佢同你通知你落單嘅時候已經話咗俾你聽 嘅 喎。 講得冇錯，佢話原先落單嘅時候咧，真係話下個禮拜四送嘅。不過咧，佢會有個運送過程中噶嘛，即係話俾你聽、啊，幫緊你，跟住個時間咧會隨住年月咧而不斷咁樣褪嘅。正所謂下個禮拜四又下個禮拜四，下個禮拜四又下個禮拜四，所以先搞咗十幾廿日出嚟先送到貨嘅啫，咁樣啊嚇。咁啊呢個都叫做唔罕見喎，好多時候都會發生 嘅 喎。 但係呢一個咁樣嘅結論咧，究竟係想話俾我哋聽有一啲鋪頭嘅送貨速度真係好慢啦、還是係真係多咗好多人？ 佢應接不暇， 係咧，係咪多咗好多人係做網購咧？ 嗱， 可能真係多咗好多人網購而做唔切，但係佢哋做呢啲網購公司都有一個服務承諾喺度㗎嘛。同埋呢啲網購平台呢唔係淨係做網購㗎，佢有自己實體店㗎。即係你行落去下面個超級市場嗰度，都買翻嗰個蘋果啊，嗰、那個梨嘅、哦。咁但係點解因為解救送到嚟我屋企就要20日？我肯落去樓下 26分鐘 買，係啦，可能26分鐘，就算係啊，即係可能2個鐘好未啊，咁都係有數得計啊咁樣。咁啊，消委會嘅職員咧，咁就以一般消費者嘅身份咧，測試咗5間嘅本地網上嘅超級市場嘅服務啦。咁啊，嗰5間大家全部都識㗎啦，亦都係今年疫情一定有幫襯過㗎啦。咁樣啊，咁啊，今次咧就每一間咧就買15件相同同埋同類型嘅貨品，包括咧。一啲新鮮嘅肉類啦，一啲急凍嘅肉類啦，一啲預先包裝嘅食品啦，以至咧一啲日用品啦。啊，佢今次係嗰5個網購平台買同一樣嘅嘢喎，咁、那個量度標準咧好一致啊。咁如果你係真係20幾日先送貨，喂，嗰啲士多啤梨蘋果橙梗係爛咗啦，人都爛啦，人都壞啦，何況個蘋果 係咪？定還是係其實佢個貨倉唔夠貨，佢係等咗成20日，佢自己先翻到貨，先至再出貨俾你咧？ 嗱，咁啊，消委會公布完之後啦，咁頭先我都講啦，呢5間公司都係好有名氣噶嘛， 大品牌啊， 佢哋都要回應啦。 係啊，係啊， 點樣回應咧？佢就話：我哋嘅質素有待改善咁樣。 唔該曬， 係啊。系啦， 我中意呢个答案， 系咪啊？ 因为我都用得啊嘛， 系， 即系有人再讲嘅时候，我哋系有待改善嘅， 系 啊，永远都可以讲，我哋可以有待改善嘅。 但其实咧，呢、這个我都觉得系网购其中一个几即系一个阻力嚟嘅、我自己都比较少话网购一啲日常用品啊，因为除非佢系即叫即送嗰只啦，如果要等几日咧，你都会觉得好似咁不如我自己落街买啦。你又要即限时限刻，唔知佢送货都有个时间噶嘛？譬如4點至8點咁样，咁你又唔喺屋企嘅时候，虽然你可以叫佢摆喺门口嘅，咁但系你又惊阻住人，又惊阿小猪会吠咁样，又惊劳动到你楼下嗰个管理员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咧都比较少去用呢个服务 咯。你咁中意阿小猪，你叫阿小猪自己开门接货咪得咯？ 我惊佢惊人走咗路。 系啊，不过诶讲开头先，我觉得最过分嗰个要点都系啲冰鲜嘅嘢啦。有阵时你谂住喂，咁你雪藏嘢，咁你有个冰袋入住。讲真啦，你运到过嚟咁，冇话系解咗冻噶，咁证明你真系等咗好耐咯。咁同埋嗰啲冰鲜嘅嘢已经融咗雪，根本就已经变坏咗啦。讲真，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最嬲，唔系等得耐啊，系我得物无所用啊，我攞咗啲食物翻嚟，我要抌咗佢嘅。咁唔通我又退货俾你咩？咁呢个系一个好 又搞一轮，跟住 呢个有冇退货嘅机制先？即系譬如话，真系26日呢个咁极致， 系啊， 啲急冻嘢融埋雪， 系、啊， 我可唔可以退翻钱先？ 咁可以退翻钱，但系你原先系系咯，你原先想买喂急冻鸡柳或者我嚟煮嘢食嘅，或者嚟紧啊可能买啲雪糕开 party 用嘅。下年先送嚟咯，依家如果你叫得，依家几号啊？依家 送嚟 16號， 系 你如果26日 真系出年啊，2021年。 雪大中文金曲，下年见。 雪糕嚟咗，融咗，咪当奶昔咯，咁样饮咗。 啊，真系呢、這个真系古怪少少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喺网购嘅时候都注意一下咧。 好啊，唔该晒哦，好啊，咁啊，大家网购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希望即系佢嗰个有待改善嘅服务真系改善啦，快啲。 唔系，即系听完成段之后咧，我冇乜兴趣听下究竟边5間啊？ 点解？ 我反而都系嗰句啊，我好有兴趣，亦都学习到嘅就系、是。我哋嘅服務有待改善。 係啊，我哋學識咗講呢句係嘛？好啊，就嚟去到早上嘅8點58分啊，咁啊同大家咧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先，係大致多雲嘅，早上相當清涼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係乾燥嘅，咁啊最高氣温咧大概都係去到17度啫，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咁離岸風勢係間中清勁嘅。展望啦，睇埋未來嗰幾日咧，朝頭早仍然都係相当清凉啊！下周初系大致天晴嘅，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咁所以呢几日大家都要着够衫先好出街啦。咁室外气温而家系14度，相对湿度72%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6日系一年嘅第35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日。1997年12月16号，

紫星咧，當然要講蘋果公司啊。嗱，據報咧，計劃明年咧上半年咧將自己嘅手機咧產量提升到去咧9600万部啊，較今年咧多接近30% 啊，刺激咧蘋果系嘅股份咧都不斷升上去。至於港股今日睇乜嘢呢？日头都要睇月亮，睇咩月亮啊？当然要睇啊，新股上市嘅蓝月亮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小一精学专家 Miss Emma。早晨啊 ，Miss Emma。 Hey, 你好啊 ，Miss Lam Lam。 嗱，我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好多学校咧就暂停咗面授课堂嘅安排啦。咁但系至于小一嘅面试嚟讲，其实有冇影响咧？ 有啊，呢、這个第四波咧，其实都有对某啲学校嚟讲都系杀个措手不及，因为早前咧，其实有啲比较重要嘅学校啦，咁佢哋都好希望。我想他们都希望真的见到个小朋友，那就没有采用到譬如可能是拍短片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去考核个小朋友啦，那就想公平一真的见个小朋友。那不过呢去到突然期内的第四波呢，那就搞到他们没办法之下啦，又时间又闯缺，那所以就转了做网上即是在电脑那里来到去见小朋友咯。那真的对于小朋友啦家长啊都有一个好大嘅唔确定嘅因素，因为佢哋其实都唔知道究竟个模式会系点啊，好似就真系考天才波咁啦。 我都有听过，即系有啲今年应届嘅要去报读小一嗰啲嘅家长就分享翻话啦，好多时都系因为个疫情来势汹汹啊，咁变相咧每一日嘅状况都变紧，真系去到譬如听日面试，今日收到通知，你听日都系唔使嚟啦，我哋改做视像啦咁。 系，冇错啊，冇错。而家都其实有一系列嘅学校咧，都延期啦。即系尤其是嗰啲可能去到讲紧唔系第一次见小朋友啦，已经系讲紧可能系 second round 咁样啦。咁就唯有延期先咯。咁事实上时间有冇咧都有嘅。咁系啦，都可以，譬如话去到around 农历新年啊，或者甚至乎复活节咁都可以嘅。咁不過只不過係而家個情況就係有啲學校我諗住唔係淨係見一 round， 如果我要見幾 round， 我都要啲時間騰出嚟先得咯。咁所以而家就即刻要做個網上嘅面試先啊，咁樣咯。 諗而家聽到大圍嘅安排就係咁樣啦。咁啊請教下 Miss Emma 啦。咁如果對於應屆嘅一啲應付面試嘅家長同埋學生嚟講，到底有啲乜嘢 tips 咧？我突然之間我轉咗本身胸有成竹諗住去見下面嘅，可以表現。突然之间变咗，净系隔住个屏幕啫，点样可以突出到自己啊？ 我相信咧，其实以我观察咧，呢一年入边，好多嘅无论系拍短片啦，或者系一啲网上嘅面试啦，其实佢哋个内容咧，不外乎咧就系要考下小朋友嗰个嘅沟通技巧啦，即系话当佢讲一个，即系可能佢有啲嘅对答嘅时候，究竟佢系比较自然咁样样可以去表达到佢自己嘅意见啦，定还是系其实佢只系讲一啲眼睛前面见到的物件嘅啫，即系形容嘅啫，呢个系好大嘅分别嚟嘅。描述咧就净系见到总之你见到啲乜就讲乜啦。但系如果你睇住一幅图画，其实你已经有一个概念系可以讲到，譬如话幅图画入边发生咩事啊，入边有啲咩细节嘅部分啊，咁样就能够令到老师睇到小朋友嘅亮点咯。咁呢啲亦都系一啲我见系好多个学校会用嘅方法啦，因为始终喺嗰个电脑里边咧，其实唔系话真系好多题型可以出现到啊，系啦，咁所以其实不外乎就系图画表述啦，讲故事啦，或者系一啲听指令嘅练习咁样咯。 系，即系如果集中咗喺呢几类咧，咁啊可能可以加强下啲小朋友喺屋企平时嘅训练啊，或者系尝试下呢一类嘅题型可以点样表达咧，就可以令到佢咧突出啲嘅表现咯。 冇错冇错，系啦，同埋家长喺屋企里边都可以运用到任何嘅 圖書啊入面嘅圖畫或者其他可以揾到嘅一啲圖片啦、啊。咁其實就可以幫到小朋友咧，就係、是我相信我哋唔好啊，淨係叫小朋友嚟到去就咁講到個圖畫入面嗰個內容，但係我哋要作出一啲引導性嘅問題啦，令到佢哋可以諗多啲，係啦，有多啲嘅創作，諗到嗰個圖畫背後或者嗰個圖畫嘅前因後果會係啲咩咧，咁就會更加好啦。 嗯，其實咧，如果真係去到話隔住個屏幕，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咧，咁啊有機會係小朋友單獨面試啦，又或者係家長都坐埋喺隔離啦。好啦，呢兩種情況，如果萬一小朋友可能有啲怯場啊，或者唔係好適應對住屏幕講嘢嘅時候驚啦，家長應唔應該提水或者幫手咧？ 我覺得提水就肯定唔得嘅，係啦，因為咧依、這個無論係我哋喺真實咧都有親子面試嘅，咁好多時家長都會問啊，如果到其時小朋友突然間好似即係停咗啊，或者有 dead air 啊，咁點算咧？咁其實咧我覺得家長咧可以咧係作出一啲引導性嘅提示，例如可能講一幅圖畫啦，咁譬如可能嗰個圖畫入邊發生嘅事情同個小朋友之前嘅一啲經歷係有關係嘅，咁家長可以咧提出就是。你记唔记得啊？上一次我哋都做过呢一样嘅事情咧，咁嘅时候，咁小朋友知道个方向，咁佢就可以讲，咁就做得出嚟咧，就比较得体啲吓。咁、其实有时个老师要做呢一个亲子嘅面试，其实都好想睇下家长。在小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家长是怎样反应咯。 是的。 咁呢个亦都系考核嘅其中一个部分嚟嘅。 好。咁所以呢即系奉劝大家呢如果呢系要准备呢啲面试嘅时候呢可能就要事先呢做多啲嘅资料搜集。或者真系呢喺唔同嘅场景啊同模式呢都要同个小朋友一起呢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咁先至唔会话临场嘅时候大家都唔知点算咁就唔系几好啦。 是啊，冇错冇错，是啊，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是因为是喺屋企啊，所以个小朋友觉得嗰个环境根本就唔系喺学校啦，咁佢所以咧可能就唔识得适应啦，咁样佢好似觉得点解喺屋企做啲咁奇怪嘅事情咧，咁样咯，咁所以可能选择屋企嘅边一个角落啦，同埋喺小朋友着嗰个穿着嘅衫啦，咁我觉得都系有啲嘅技巧嘅。 系、明白，好啦，嗱，咁我哋今次咧就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一次有机会再请教。Miss Emma 咯， 好，拜拜， 唔该晒，拜拜。 嘅时间的初衷啊，嚟到早上9:16啊，喺电话旁边而家又话哦， 系啊 ，Kitty 啊，钟哥，系啊，问下你哋想唔想做有钱人啊？ 想， 钟哥咧？ 佢唔应你， 仲系静咗， 好气啊！ 有钱啊？ 唔 系，唔系佢，我已经系咯。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答系，我想做， 系 又好似违背咗自己良心。 点解啊？ 如果话唔系，又好似讲紧大话，即系好似讲紧冷清高咁样，好难答。所以我思考咗好耐，有啲轻机添啊，觉得自己 哦，唔需要轻机。嗱，睇下咧，标机帮唔帮到你唔轻机？我以下落嚟就系讲比尔盖茨咁样标机咁啊，同埋咧另一位叫做网购电商劲嘅创办人啦，就叫贝佐斯啦，咁佢就亚马逊嘅创办人。啊，无独有偶。他们都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洗碗。问问两位拍档喜不喜欢洗碗呢？ 喜欢洗钱多一点。 喜欢洗钱多一点。 我最憎洗碗。 最憎洗碗。 最憎洗碗。 但你是喜欢煮东西吃。 是啊。所以很矛盾，我每一天都很矛盾。 洗碗机帮到你。 哎，不同的，洗碗机都不能够彻底，而且我是很怕有少少油那些，有少少强迫的在这方面。是啊，所以我就很怕。因为 要捽得很干净。 是啊，我用大量洗洁精，所以我就好怕洗碗嘅。但系咧，你话如果做家务咧，我最中意就系吸尘啦。 哦， 因为真系完全唔使谂，见到就吸，好似玩游戏咁，我觉得。 哦，吸尘有吸尘机械人帮到你啊！ 我成日都系嗰句啊，阿崔杰同你嘅童年点过啊？点解你大个咗之后咁奇特嘅咧？ 我都觉得自己好古怪。 系你中意嘅嘢同人哋有啲唔同啊。不过嗱。即係講開比爾蓋茨同埋頭先講嘅貝佐斯咧，都不約而同啊，中意洗碗。咁點解咧？原來咧有外國嘅研究發現咧，洗碗咧可以減少壓力啦，同埋提升個人嘅創意啊。 我唔覺，我唔覺， 係咪啊？係咪啊？ 你有冇洗碗先？你有冇洗碗先？ 曾經試過一題。而家我即系而家多数系外卖噶嘛，咁外卖都何来有碗洗咧？ 咁你系咪发觉呢排创意多咗？ 系啊， 唔系而家阿欧话系你洗 碗 多创意啊嘛， 系啊系啊， 应该呢一排我冇洗碗，所以个创意就低迷啦。 咁系咪啊？ 又好似系， 系啊。咁啊，你听下呢个研究究竟喺边度做先啊？嗱，美国嘅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咧研究发现啦，洗碗咧有助帮人咧疗愈啦，咁样即系你觉得啊，好做完洗碗呢样嘢咧，觉得好放松啊，啖子好轻松。点解咧？因为啊，你当时咧系专注紧水嘅温度啦，同埋洗洁精嘅多寡同埋气味啊，而摆脱到咧一啲焦虑同埋烦扰咯，咁样即系有一个咁嘅想法。出嚟喎， 真系 系啊！ 好啦，你够唔够胆将呢段说话同你老婆讲啊？ 我唔 嗱太太洗碗对你好噶， 你而家即系话我冇创意啫。 唔系因为你专注喺洗碗嘅温度，同埋洗洁精嘅浓度。 唔系咁，如果你洗，我都会专注望住你洗噶，系咪？ 喂，不过我中意洗碗噶，你唔好以为系咁，因为我自己咧都觉得洗碗咧都几 funny 啊，即系几多嘢玩啊，同埋咧即系可以几忘忧。嗱，我中意洗碗啫，唔代表我中意清洁屋企。嗱，清洁屋企系咩咧？因为我哋近排即系同心抗疫啦，买咗好多唔同嘅器具啦，有咩厨师机啊、蒸煮炉啊嗰啲，哇！一洗嗰啲咧好烦嘅，因为咧你要即系要省啊，有啲边位啊，或者嗰啲焗炉咧，你焗炉，譬如你焗鸡扒咁样先算啦，嗰啲鸡扒油咧会弹嚟弹去噶嘛，咁如果你要洗嘅时候咧，你真系要攞嗰啲钢丝刷啊，或者其他嗰啲嘢咧，系咁捽捽捽捽捽，嗰个好憎嗰啲。 阿 O 就系中意洗碗嘅， 系斋洗碗。 我同崔杰同一样系唔中意洗碗嘅。阿白元浩投票，你系中意唔中意洗碗噶？你中意噶？ 哇，竟然2-2， 2-2啊，系啊， 但系油淋淋喎，真系。 白元浩同阿欧，你得闲去我屋企啊？ 系，一人拣一个，你拣边个？我拣阿欧啦，我见佢讲到咁开心。 喂，但系我要讲一样嘢，嗱，洗碗咧，佢就话啊，大家可以陶醉喺嗰啲洗洁精啊，或者水嘅温度底下，所以咧，如果你洗碗系唔落洗洁精咧，你就未必冚到眼噶啦。咁啊，根据呢个报告咁样讲，喂，但系调翻转头，我又喺度谂，其实呢一样嘢咧都放诸四海而皆准啊。譬如你洗车咁先算啦，你如果肯自己洗咧，你其实都陶醉紧喺自己挤出嚟嗰啲泡泡啊，捽到成车都系泡，跟住攞条水又肥肥。 你系咪睇得嗰啲宣传嗰啲影片啊？ 所以咧，洗车我系 OK 嘅，我即刻觉得自己系好似 MV 嗰啲女主角。 唔会啊！ 我啱想讲，你点会似啊？人哋嗰啲系着泳衣， 我着工人裤。 嗰啲美式洗车先系咁啫。 我呢啲系港式洗车，你唔明噶。 我个个口帮人洗车，个姐姐都唔系咁着嘅。 你系 咁冻重要？ 系啊， 头两样嘢嚟咯。 唔系，但系真系嘅，我觉得即系洗嘢咧，佢系有嗰个你全程投入嗰个时间嘅，即系你会好似冇。 冇乜时间谂其他嘢，你就专注咗喺嗰个清洁嘅过程嗰度咯。但系洗碗就因为佢多咗啲油腻咧，就令我觉得麻麻地。 反而我觉得好奇怪，崔杰同点解你会系？唔中意洗碗，但系中意吸塵，因為某種程度上咧，我都係同一樣嘢嚟。 吸塵唔使整污糟雙手咯， 嗱，你都係清潔啦，即係都係清潔類啊嘛。譬如你洗乾淨隻碗，或者吸乾淨塊笪地，咁都係一個清潔類。 係啊，我直頭覺得有做埋運動嘅效果。 好啦，咁如果抹窗咧，或者抹一啲家具抹嘅， OK， 我淨係唔中意嗰陣油溢嗰陣臭啫。 嗯， 即系啦，你要因为洗好耐啊。 我咁你买啲香啲嘅洗洁精，咪可以去咗嗰个油溢嗰种。 唔使啊，我有你啊，而家你咁中意洗碗。 今日几多点到几多点啊？嗱，两个钟啦，上 跟住去你度系嘛？ 好啊， 可以做两个钟咁样啊。 好啊， 不过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韩歌手开摊被组制来自韩国方面的女歌手 BoA， 今年度她一样会上日本倒数音乐节目，除了劲歌热舞之外，亦都会在冬天唱出温柔的歌曲，当然会找来全新的作品 I Believ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Boa I Belie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小白电话旁边咧，今日有阿昌同我哋介绍下呢个三十一台有啲咩好节目嘅。早晨 啊， 昌。 早晨啊，昌。 早晨，小白。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系。 今晚有咩好节目先？ 今晚咧，先同大家介绍下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啦。 系、 日常八点半咧，即系玩咗几个礼拜啦。三十一奖知识今晚仍然继续啊，各位可以继续打电话嚟报名啦。 我想问下啲参赛者系咪真系十分之厉害咧？ 你有冇睇先？真係幾勁㗎喎。 係咪我尋日聽阿 Cousin 講話熟過你哋喎。 係真係真 係。 真係。 咁你哋應該開心先係嘅。 開心啊。即係好彩我又唔玩得啦，即係同事唔玩得㗎嘛。如果唔係我都幾丟架。 哦。 佢哋好犀利，可能佢哋屋企呢成棚人一齊幫緊佢哋添。 是的，咁咪都好啊，多啲再家庭观众睇下我哋啲节目啊嘛。 啱，好好事嚟嘅。 多啲人有知识啊嘛，系嘢嘅。 系， 系啊，咁啊，继续讲下啦。日常八点半今晚有啲乜嘢环节咧？今晚呢个期间限定高高高咧，带大家去睇下电影啊。嗱，今晚嘅电影好特别，嗰、那个其实系睇一个展览，究竟系点样嘅咧？那个展览系讲电影嘅，那个展览叫做《隔离时代的电影药方》啊。即系顾名思义啦，而家有好多好多朋友要家居隔离十四日啦。咁喺屋企冇或者去咗隔离地方冇嘢做，咁点咧？咁去睇下戏咯。咁今晚咧就带大家去睇下呢一个展览咧，就系介绍究竟如果你有十四日隔离嘅话，睇啲乜嘢电影好咧？ 哦，系、啊，即系如果有十四日隔离，嗱呢个系一个参考啦。我哋平时喺屋企自己都多时间，可能而家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但系未必即系廿四小时工作嘅。嗱、你讲得啱啊，未必廿四小时做嘢噶。你工作或者 lunch time 嘅时候，你咪有套戏陪住你食饭咯，系咪先？ 不过如果幻想啊吓，即系隔离十四日嘅话咧，我谂唔止睇戏啊，即系睇剧啊、睇书啊，咩都要睇啊。如果真系冇嘢做，出唔到街。 啱啊！嗱，系呢个今晚介绍，即系日常八点半介绍呢一个展览咧，即系唔系净系睇戏嘅，佢有一啲延伸阅读嘅、哦，即系佢又请嚟咗咧一啲画家啦，一啲诗人啦，为嗰啲佢介绍嗰十四套电影咧，去延伸，去生咗一啲创作出嚟嘅。咁呢个展览大家可以去参详一下啦。 好啊， 系啦，咁啊，日常八点半除咗有呢一个环节之外咧，亦都会带大家落区啊。其实好多时都会。每一晚咧，佢哋都有个区小节嘅环节，攞一落区睇下嘅。 系 咁，今晚咧， 去边区？ 今晚带大家，其实我唔知道区叫边度嘅，嗰区叫做竹园乡啊。 哦， 就话说咧，即系喺2019年施政报告咧，就宣告咗 香港有三個寮屋區咧就會拆啦。咁、呢個竹園鄉就係其中一個話會清拆嘅區嘅寮屋區。咁但係咧寮屋區嗰啲居民咧，其實好個身份好多樣性噶嘛，錯綜複雜，好多唔同 case 噶嘛。究竟佢哋呢個遷拆嘅安排有？即系顺唔顺利咧，有几多困难咧？今晚就会带大家去呢个竹园乡嗰度了解一下啦。 嗯，好，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吓。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啦，去到夜晚九点半有31看世界。今晚去看边个世界咧？就去到委内瑞拉啊，南美洲呢个国家。 嗯， 咁啊，呢个委内瑞拉咧，即系大家可能一听咧，即系除咗有足球之外咧，仲有好多靚女噶嘛，即係好多環球小姐、世界小姐都係前列噶嘛，佢哋。 係啊，喂，但係環境麻麻地，又貪污啊，又成咁樣喎。 係咧，即係佢嗰度好靚啦，但係咧，即係佢又最近啊發，即係近年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嘅難民危機啊，即係佢難民危機咧。全球第二大啊，僅次於敘利亞，即係大家知敘利亞咩環境噶啦。但係佢又唔係內戰嘅，佢哋搞乜鬼咧？佢哋原來有一個飢餓嘅危機，同埋藥物亦都嚴重短缺。佢哋咧根據聯合國嘅估計啊，到咗今時今日咧，已經有400萬個委內瑞拉人逃離咗佢哋嘅國家啦。即係係一個好嚴重嘅難民危機。嗱，咁你又以為即係佢哋梗係好窮啦？又唔係喎，佢哋原來坐擁全世界最多石油儲備嘅喎。 竟然 係啦，即係佢啲錢去鬼咗邊度咧？ 係咯， 今晚大家真係要睇下31看世界， 逃離又逃離咗去邊度咧？咁樣嗬，今晚留意下啦嚇。 今晚9:30記住睇31看世界。 嗯， 咁啊再介紹埋啦，去到夜晚11:00繼續午夜廣場。今晚學人串社科個題目係今日港鐵啊， 係。 就唔係講港鐵啦，講嘢個講，講啲鐵路咁解啊， 鐵路 係啦，講啲鐵路咁解啊。咁咧今晚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好多時啊，我哋啲城市嘅發展咧，或者我哋人嗰啲對於區嗰啲空間距離嘅認知咧，其實跟住條鐵路嘅。 嗯， 即係俾個例子大家，即係大家即係知道地鐵、港鐵站有啲乜嘢站噶啦。咁但係點解即係長沙灣政府合署喺深水埗嘅咧？ 哦， 即係深水埗運動場喺長沙灣。 係啦，點解荔枝角公園喺美孚嘅？ 係啦，但係長沙灣廣場喺荔枝角。 啊，又係喎！ 呢個真係考起嘅，成日都。 即係究竟係我哋嘅認知問題，究竟係佢畫嘅站問題，定係究竟係乜嘢問題咧？咁今晚呢、這個。即 会唔会探讨下噶？ 就会探讨， 肯定要探讨下啦。 轨道即系呢啲铁路交通咧，系点样影响人，同埋点样影响个社区嘅发展？ 系， 即系同埋呢个日常交通咧，系我哋即系不可或缺嘅部分啊嘛。政府又担纲咗啲乜嘢角色咧？今晚11:30夜广场学人转社科就探讨一下啦。 当然啦，呢、這个同我哋生活都息息相关嘅，咁啊，所以今晚11:00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午夜广场啦。今朝早唔该晒阿畅嘅，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话，新增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似乎打横行，甚至轻微下跌，但系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仍然未停止上升，形容现阶段情况极之严峻。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些高危因素陆续消着，包括有多层楼宇传播、外佣网络等，而冬天假期和港人回港等亦都是挑战。如果短期内无法降低传染源，容易出现大型爆发，有机会令到疫情再恶化。針對大埔豐年樓外佣宿舍個案增加，梁志超認為政府除了追蹤宿舍的傳播鏈，亦都要檢視其他外佣宿舍為住客提供檢測服務，長遠要規管這類的宿舍，包括詳細登記訪客和留宿者的資料。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团队正是筹备下个月的宣誓就职典礼，由于受到新型肺炎影响，仪式规模会缩减。拜登一方呼吁支持者留在家里，透过视像形式参与。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细 B， 下个星期咧单工程要操作吊船，你做好准备未啊？ 准备好啦，李 Sir。 嗱，我问你啦，吊船嘅安全装置检查咗未？ 要检查嘅咩？ 咁嗰几日啊嘅天气你又 check 咗未啊？ 吓，同天气有咩关系啊？ 喂，唔该你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佢哋会讲吊船安全操作要点，仲有啊。你咩都唔知唔识唔准备，下星期唔好嚟开工啊！ 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嚟紧会有好多节日，今日就等我讲下红酒同白酒嘅分别啦。当然，除咗颜色上有所唔同之外，其实制作嘅过程都有好大分别嘅。白酒咧系先榨汁再发酵，红酒咧就先发酵再榨汁，亦都系讲红酒喺发酵嘅时候连住果皮，果皮入边嘅单宁亦都会进入酒入面，所以红酒咧常常都会带有涩味，亦都系我哋讲嘅单宁酸啊。如果大家喺嚟紧嘅节日咧都会饮酒嘅时候，不妨泡泡书包，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咧已经打咗俾阿邝生啦，早晨邝生。 系早晨，早晨。 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轮到你啦，咁我知道你有啲说话系咪想同妈妈讲咧？ 系因为咧疫情关系咧，我哋都少咗翻去同阿妈佢哋聚会，咁就希望咧即系藉住佢生日咧，咁就等佢咧就即系开心心啦，健健康康啦。 妈妈系正一几时咧？ 正一就今日咯， 16号。 系啊， 哎哟，咁就好咯，咁啊要祝阿伯母啦，阿 Auntie 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 希望出年咧就佢嗰啲孙啊、侧啊，系咪可以翻到嚟咧，同佢一齐庆祝生日咯？即系佢哋都喺外国嘅，咁又可唔可以即系大家大聚会咯？即系你。依家你有錢都買唔到，佢哋翻唔到嚟香港啊！ 係啊，係啊，係啊， 最大問題啊！ 係，我哋都明白噶。咁啊，今年咧就用住呢個網上邊嘅生日會先啦，好唔好啊？ 係啊，藉住你大氣電波，然之後將個信息帶俾我媽媽咯。哎、 好啊，即係網上面個個都做到，大氣電波就好難得啦。所以礦生你就一早把握呢個機會，打咗電話上嚟，神哥 Morning Call。 多謝你哋先。 唔好咁講，有啲咩歌係想送俾媽媽呢？ 真的愛你。 是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星期五咧有个好日子、哦。就是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好日子，定仲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啊！如果你谂住喺今个星期五十月十八号咧，哎呢一、這个空档可以咧就系、是、有亲朋好友啊啲 十月十八号真系一个好日子、哦， 系咩事咧？ 系敏大人生日啦、 啊！耶！咁啊可以打电话上嚟点唱啦啊！而家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首先咧就系登记预约嘅，快啲打电话上嚟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如果你哋有睇到今朝早我哋开嘅直播，就知道今日吹神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就系烤芝士牛奶啦。呢、这、一个食谱咧系一个网红食谱嚟嘅，前一排咧好多人都争住学嚟整，非常之简单，几样材料就可以整到一个卖相呃到 like、营养又丰富嘅小甜点啦。不过都系嗰句啦，啱啱焗起出炉系好食好多嘅。到底要戴几多顶头盔才可以讲完一个餸呢咁样。 係啦。 係啦。 呢个呢就熱食一定好食啦。 係啊。 係咪你剛才即係 NQ 都有讲就係、是、哇如果係啱啱焗出嚟嘅话其实个原理同蛋挞一样。 嗱我唔係亂噏嘅因为呢剛才我就带咗几嚿返嚟啦。咁咁啱小白就唔食呢个乳製品嘛。咁、啊、所以呢中哥呢就食埋嗰嚿。咁佢呢就冻食食咗一嚿、嗯。熱食呢剛才就好好啦小白帮手去叮一叮返熱呢。啊中哥又食咗熱嘅， 系我哋熱話咗噶嘛，要俾佢試下熱同埋凍嘅分別噶嘛。 咁跟住咧，阿中哥就話真係兩樣嘢，即係兩種感覺嚟嘅，係、哦、啦。不過佢中意食凍喎， 佢中意食凍啊， 係啊。 哇，個原因喺邊度咧？其實呢一類型嘅塔咧。熱食嗰個口感應該係如果仲要啱焗完出嚟嘅話咧，係、嗯、嗰、嗯、個鬆化令到大家覺得好正嘅。 係， 如果凍咗咧，就變咗可能係似啫喱狀嗰一隻嘅口感會覺得好好。 係啦，其實咧，即係講翻句公道説話啦，兩樣都好食嘅，即係凍熱都好吃。 你呢句説話真係好公道喎、 啊。係啊，兩樣都好食嘅。咁其實呢個做法真係好簡單嘅，因為材料咧淨係牛奶啦、粟粉啦，跟住有糖啦、雞蛋黃啦，其实咧，你就煮一个浆，将佢咧，其实落咗嗰个粟粉咧，佢系凝固咗成个牛奶啊。咁、中间你就落一片芝士，咁、其实嗰个浆咧雪冻咗之后，唔、一定要摊冻咗先摆入去个雪柜嗰度雪冻。咁、雪完之后咧，真系好似小白你咁讲啦，好似一个啫喱或者一个布甸咁啦已经。咁、然后咧就将佢倒翻出嚟啦，就切开一份份啦、再喺个面度咧铺多少少芝士。 哇，其实都几多步骤噶，你好简单嘅。 唔系啊，但系冇难度啊，你跟住做。咁比起喂落你个口食又真系难啲嘅，咁但系佢真系冇乜技巧可言嘅。咁啊，再喺个面嗰度咧就摆多啲芝士，就放入焗炉嗰度，就用200度啦，就焗佢大概15至20分钟左右啦、你就见到呢个面嗰阵芝士 咧，胀咁 样，系啦，就食佢唔会胀，因为佢唔系蛋白啊，佢冇落蛋白啊嘛，佢唔会蓬松嘅。咁但系咧，佢就会嗰个芝士咧系即係叫做有咗嗰個窿窿地嘅感覺，哦、有咗個面喺度就好香啦。 係啊，呢種叫窿窿地嘅感覺咧，如果你話面頭再加啲糖，又係窿窿地，嗰、那個感覺我都好中意啊。 焦糖， 焦糖咧，因為焦糖最好一樣嘢就係你佢可以令到成件嘢嗰個温度提升啊嘛。係，提升咗之後，佢個甜度又會再提高。 係啦。 哇，中意甜食嘅朋友咧，呢招一定要用啊。 就好似鐘哥咁樣啦，所以我都有諗過、下次我再整嘅時候咧，我就應該買翻個火槍。喺度系啦，即系 你嗰叫中哥赞助你一支火枪，又赞助一支火枪， 佢弹咩？你就交叉手势。 总之一有啲咩就中意撕开，攞支火枪出嚟，呼咁样撕开。 因为我平时咧，因为今次我第一次整啦，咁啊好容易整啦，咁啊第一次都成功啦，叫做。咁我试食嘅时候咧，就发现诶个甜度真系好似冇中哥，我已经知道佢中意食几甜噶啦。而家起码如果我系2度咧，佢起码8度咯。 哇！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下次如果我再整甜品一试唔啱嘅时候咧，就揼啲糖喺面，再攞火枪 再烧一 烧，谢一谢佢，咁应该咧佢就觉得 OK 啦。咁啊呢个咧，大家可以即系我转头就摆个食谱上去啦。咁、最紧要咧就睇下我哋今朝早嗰个 Facebook Live 喺二台啊，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咁啊睇下阿钟哥试食嘅时候，佢又俾咗啲咩评语啦。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大家快啲上去二台嗰度网站咧，睇翻我哋晨光第一线今日朝早嘅 post 啊， 俾个 like 啊！ 我的享乐时代， 原本今日嘅享樂時代，歐就話佢有嘢想講，但係咧我就舉起手，阿歐不如等我講。 咦？點解咧？ 因為我今日講呢個咧，好同琴日有關嘅。即係一啲突如其來發生嘅事，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係， 咁我同享樂時代有啲乜嘢關係呢？我就想琴日我喺屋企嘅幾個鐘頭的經歷啊。 嗯， 咁話説咧，咁啊崔傑同經常叫我睇嗰套咩電影話叫做《 The Call》， 咁喺一個串流平台上邊有得睇咧，叫我睇啦咁樣，好啊。咁啊一路咧都拖住，因為我俾阿崔傑同講完之後咧，越講越唔想睇。 好嬲！唔係我已經道咗歉啦，係我講得唔好，套戲係好睇嘅。 為咗套戲，係啊，同我 say 咗個 sorry。 我俾少少分崔傑同啫，其實崔傑同講嗰部對 call 真係好睇嘅。咁啊，因為即係除咗有呢個韓劇嘅天后啊朴信惠之外咧，仲有一位天才嘅演員啊，即係出咗道兩年咧，已經演活一個咧，哇殺人狂嘅角色咧，出神入化。所以鐘哥，你作為導演，你一定要看看这位南韓的少女演员。 真是奇怪喎、啊。 咩 啊？欧讲完我又想睇咧，你讲完我又唔想睇， 所以 咧奇怪。 男人同女人睇戏系睇唔同嘅嘢噶，嗱、你哋可能好着重睇演员啊，尤其是女演员啊咁样。我咧就主要系睇个气氛古仔嘅，咁、但系因为我又不能够剧透咁多咧、所以我讲得比较空泛啲。 即系你想推卸自己描述得唔好嘅责任啫。 都系嗰句啦，道咗歉啦，睇未啫。 好啦，咁琴日咧即系一路讲咗好多次，睇啦睇啦，好啦，咁琴日咧我就早咗翻屋企啦。 系啊， 咁我翻到屋企，的起心。不如就睇啦。咁、我仲专登开咗个电视之后咧，影埋张相 send 俾阿崔杰同。我而家睇啦。跟住咧，咁因为由于横掂都影咗张相，我停咗啊嘛。 系，唔系我即刻有应佢嘅。我钟哥，你而家睇啊，睇完即刻同我讲，我哋要讨论下。两个钟之后 WhatsApp 你。 好啦，咁跟住咧，咁啊，既然都停咗，不如入去雪柜度攞樽茶出嚟。慢慢飲住嚟睇 咁 樣。 你咁健康啊？ 係啊， 我以為你攞支啤酒去。 唔係， 唔會，因為佢唔飲酒乜滯 嘅， 唔飲酒乜滯， 都飲嘅人少，而家少咗好多啦。 邊得嚟啲皮膚咁好啊？如果買 而家少咗啦，如果飲多咗可能仲好咁樣，即係唔知啊，唔係嘅。好啦，咁跟住諗住，入去攞樽茶出嚟，冰冰凍地，哦飲下，然之後欣賞呢套大家都推介嘅就 call 咁樣。殊不知，説時遲那時快。嗰头send完个 message 俾阿崔杰同，佢复翻我之后，攞埋樽茶出嚟，砰，停电，真系讲都冇咁巧啊！真系就系嗰一秒钟，你俾完个信息，我睇完之后攞樽茶出嚟，哦，点解黑晒嘅间屋？ 几有电影感啊！即刻， 真系好有电影感，哇，咁邪！我第一样嘢谂嘅就系、是，唔通我同呢套戏真系冇缘分啊？ 吓， 真系完全冇缘分。好啦，唔紧要，唔紧要。咁停電 咩？即係你停電都唔係停一世㗎，你著翻咪再睇咯。你唔想睇啊？唔想睇啊 嘛。 不過咧，即係好耐咧，未試過喺屋企停電喎。講又講啊，即係你話短短地可能五分鐘咁樣就會有機會咯。但係你即係大廈大停電咧，有冇諗到係點解或者問過究竟啊？鐘哥其實 停電第一樣嘢梗係喺屋企啦。 係啊。 咁跟住咧，我諗起 係成棟停電咧，你冇交電費啊？一赖咗业主啦， 知唔知呢个我试过？佢试过咧，因为太耐冇交电 费咧， 佢打电，佢嚟啲人嚟到管理处打上嚟。我哋系电力公司嘅，你今日仲交唔交电费噶啦？如果 你 唔交咧， 我就禁制噶啦。 真系试过， 所以其实你有一下怀疑系咪自己冇交电费？ 唔系啊，我啱啱上两个礼拜交咗，冇理由啦。好啦，跟住咧，佢出去睇翻， 惩罚翻你上一次，其实 上一次真系唔系真系佢打电话上嚟。嗱，如果你唔交咧，我咪即刻 我而家揿噶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今日之内交，今日之内交。嗱，如果我听日 check 唔到咧， 我就禁制噶啦。 我都即刻停噶，你谂过啊？ 好啦，唔紧要。咁我跟住去了解一下啦，原來真係佢之前已經講咗俾我哋聽，琴日係停電嘅。 哦，即係貼曬喺 lift 口啊嗰啲 啦。但我就唔睇啊嘛，咁望一望，係喎，咁冇計啦，咁唯有翻入屋，咁停咗電，即係而家喺屋企冇電或者冇水呢啲，你都仲可以勉強做好多嘢啊嘛。但係冇電啊，即係好多嘢做唔到啊。 但冇電，你仲有個電話啊嘛。 咁如果用電話睇就好似好鬼即係嘥咗。 係啊，咁係因為 The Call 咧，佢真係要大越大個畫面咧，就越緊張啊！ 我都即刻話俾阿崔傑同聽，喂，屋企停電啊，真係撞鬼啊！ 咁我話你去補眠一陣先。 好啦， 橫掂都係咁，瞓下先啦。 好咁跟住咧，我就話好，既然停電即係想做嘅嘢做唔到啦，遇到一啲咁樣嘅叫做意外啊，對於我嚟講，咁我咪去補眠咯。我聽阿崔傑同講，上床補眠。好啦，一上床瞓就真係奇怪啦。 着晒啲灯。 哦，唔系、哦，我听到转 咁恐怖， 听到转墙声啊！ 佢另一套 decor 嚟， 另一套，对转墙喎。 系， 咁我就觉得奇怪啦，明明停电噶嘛，点解人哋间屋有电去转墙咧？ 系、哦。 咁我就真係拗晒头， 就真係你唔记得交电费，人哋係冇事嘅，点解插着个电钻呢？如果唔係， 我真係拗晒头，跟住呢我就即刻开着个手机，我就拍咗一段嘅影片，我就即刻又传咗俾崔杰彤，我要证明俾佢睇，而家我想保眠都唔得啊！嗰、那个画面咧就黑漆一片啦，然之后就啲转墙声，你听到噶嘛？ 跟住我就问钟哥：你屋企冇窗噶？佢系成个画面都系黑色嘅，即系你唔知系乜嘢嚟嘅，你以为是死机咁样啦？成个画面都黑色，净系听到少少转墙声。 转墙声 系啦，我话咦，你屋企冇自然光嘅咩？ 唔系，咁我作为一个导演咧，咁我只系想强调嗰种黑暗。所以就拍黑佢咯，咁然之后咧，我想强调嗰种微弱嘅转场声，嗰时候加强嗰个声效啫。 所以一部好嘅作品就系咁样孕育咗出嚟啦。 导演，你好端端 send 条片俾张建豪，你使乜有拍摄嘅手法咧？我想请问啊，真系 想强调一下，我而家身处紧嘅黑暗啊。好啦，咁我第一个怀疑嘅就 系， 点解我屋企就停电？人哋屋企可以转场， 到底系点解咧？ 即系我解释唔到啦。 你冇， 我以为你 系 咯，我隔篱喂。 点解你要电嘅？ 嗱，如果大家有经验，你都知道，如果你喺屋企听到转墙声，唔一定系喺隔篱嘅，可能系楼上，可能系楼下，唔知边个单位嘅。 咁 你即系啲声传嚟传去啊嘛。咁、你要逐个揾咧就好烦噶啦。咁、我冇揾到啦。好，咁算啦。又保眠唔到，即系嘈啊嘛。又保眠唔到，又冇电，睇唔到电视，就 call 咩都做唔到。又另外一个突如其来嘅意外啊！对于我嚟讲啊，咁于是乎，你估下我做乜嘢 咧？落去食个茶餐啦， 系咯， 冇喎，冇喎， 烧锅奶咯， 都冇啊！我冇离开个屋企， 系 跟住我做嘅咧就系，既然系咁样，呢边咧就冇电黑，跟住嗰边就有啲杂音喺度嘈，于是乎咧，我就用翻我记唔记得上两个礼拜定三个礼拜前咧，我咪话瞓喺张床上 播音乐，播音乐， 播音乐，听嗰、那个 烧木柴， 烧木柴。播唔到啊！又冇電啊嘛， 唔係你用手機咪聽到咯。 咁我就冇用呢、這個。我仲有一次咧就講過話，記唔記得？瞓喺度啊，冥想一下。 嗰粒波子 就係啦。 哦。 咁我即刻咧將自己所有嘅思緒集中喺自己身上邊。啊！我粒波子而家變大變細，轉快轉慢。 係咪好笑啊？好笑啊！ 俾自己 呢個真係好笑。 俾自己休息一會兒之後，好啦，咁休息咗一轉啦，都幾分鐘啦。跟住。个转场声仍然喺度， 系 屋企仍然系漆黑一片。 嗯， 于是乎跟住我就攞起手机啦。如果大家譬如崔杰同阿欧同埋阿白元浩，甚至乎林慧啊，你记唔记得我 send 嗰个时间表出嚟，即系今日个 rundown 出嚟，就 系 大约系琴日傍晏昼嘅三点几咁上下。 吓， 系 嗰个时间就我啱啱做紧嘢啦，所以我就谂啊。横掂都系咁样，不如攞部手机出嚟做嘢啦。 哦， 所以就写个 rundown 啦。 哇，真乜都做到喎、啊！你琴日都即系叫做一波三折、啊，意思就系、是、啊想睇串流平台嘢睇唔 到啦，想瞓就瞓到啦， 瞓觉瞓到啦，想玩波子又玩到啦， 想玩波子玩到， 佢玩完波子啊，即 系玩咗一段时间嘅都有。 系啦，咁几分钟啦，好啦 ，OK。 跟住咧，我 send 完个 rundown 出嚟之后，唔係、哦，橫掂都係啦。不如個人已經清，即係已經係叫做即係寧靜咗啦嘛。已經同嗰啲轉場聲咧冇咗關係啦。我由你轉。 喂，呢、這個我好勁嘅喎。我咧就算嗰陣時會考咧，隔離屋轉場嘅裝修咧，我完全係可以聽唔到 啊。我 係有， 我 個人係有呢個功能嘅，即係 自己刪咗啊。 屋企人係咁講嘢咧，我可以完全一句都聽唔到嘅。 好嘢喎，叻喎， 真係唔知點解。 好厲害喎！突然間啲聲咁空曠，好大 驚。我都聽唔到 嘅。我聽到啊。好啦。咁跟住咧，橫掂都係啦。於是乎咧，我就寫埋呢幾日我哋要錄嘅錄音嘅稿，寫埋佢啦。咁佢再諗埋，橫掂都係啦，我就寫埋出面啲工作要寫嘅稿啦，又寫埋佢。 橫掂都係啦， 寫咗幾個劇本啦， 2021年嘅工作佢啦，做下做下。 因為橫掂都係，不如寫埋佢啦，咁啊寫。好啦，如是者，咁我做咗個零鐘頭嘢，跟住有翻電啦。 系 就冇事咯， 我咁个零钟啫，仲讲得切睇啊！ 咁跟住之后咧，过咗啖气啊嘛，跟住唉，我同呢套戏都系冇乜缘分，咁我就冇理到啦。嗱，跟住咧有翻电之后咧，又另外一样嘢好奇怪嘅， 个电钻都停埋啦， 就系啦，个转场声又停咗，即系跟住冇嘢，翻翻正常咁样。咁我又 咁你仲想唔想瞓咧？ 我又可以选择保眠啦， 系啊， 又可以选择系 睇戏啦， 睇戏啦， 系啊， 我两样都冇做。跟住我就落街行啦， 即跟住我先选择落街行。好啦，今日无端端想分享呢一个经历，呢两个零钟头嘅经历做乜嘢呢？就係想即係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喺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好多突如其来嘅意外，令到你觉得你原本想做嘅嘢会係受阻滞嘅，唔好担心。因为就算一件意外出现呢，我都即係 touch wood 都讲句啦，我包保会有第二件意外会跟住嚟。正所谓一不离二㗎嘛， 二不离三 㗎嘛。但是始终都会过的。 嗯。 即是始终所有的东西，无论你几咁去猛整，几咁觉得哎呀搞到我啊咁烦你叽里呱啦嘢，冇所谓的。因为始终你经历过之后呢，所有呢啲障碍呢就会走。走咗你就可以去做另外一啲嘢㗎啦，你就海阔天空㗎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好似讲到伟大咁一个小故事。呢两个零钟头里面呢，我就觉得2020年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未同我昨天那两个钟一样咯，很多意外发生，你估不到，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去到第四波了，很多东西会影响了我们生活，但是大家要有一个乐观一点的心情，中间你一定会猛整的，但要 保持我们那种的轻松，一定会过到，一定会过到， 好有教育意义， 抗疫大智慧啊， 没错，但是呢当你的生活翻翻去正常嘅時候，你諗住今日會唔會真係再睇翻嗰套戲咧？ 會唔會今日又係停電再轉場啊？ 唔係，但係今日 O 推介咗另一套電視劇俾我睇啊嘛！ 真係慘， 日本嗰套啊， 日本嗰套啊嘛， 涉谷迷失嗰、那個啊，同埋睇下啲日本景啊，你冇得去啊嘛，你餓咗成年啊，睇下人哋嗰個景都好啊， 都好啊。咁所以咧，即係有無論有啲咩事，必定會過嘅，大家放心放心，我哋要積極少少。 係。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